就是你已经有的，别出上欲望。 嗯， 咱出上救助一个孩子，那个值绝对不是零。 嗯， 给予比索取更快乐。人的真正快乐吧，不是得到多少，是给予多少。 嗯， 所以他俩相处就不是零了，这就是幸福了。 嗯， 我说那叫成就感， 嗯， 那叫人生的价值， 嗯，对， 我这么一说完了，那我那朋友说，哎呀，大哥，你说这个对， 对， 人活着要都为自己，这个社会完了， 对，所以他说这个欲望啊，这怎么说呢？人要没有欲望，也就没有动力了啊， 对， 就满足于现状了， 对， 所以我们国家就没有发展的， 对， 就看你这个欲望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。 对 对吧？ 哎， 嗯， 那个黑社会， 嗯， 他们那个欲望， 嗯 啊，和企业家的欲望， 嗯， 这个不一样， 对， 啊，他目标不一样， 不一定都是为了钱，都是为了自己享受啊。 你看，我是刚才说了，我说这个改革开放出来，当时就是自己过好日子，哎，但自己 跟那个时候你这过不上好日子， 是实现万元户以后 生存呢， 对， 嗯， 就知道。这个都为自己，这个、就私心了，就不好了。 对， 咱们日子过也心里不舒服。 嗯， 那兄弟姐妹都瞅着呢。 嗯， 是吧？那兄弟姐妹都过好日子了，那乡亲们瞅着呢。乡亲们都过好日子，那咱让全国老百姓都过好日子，你说那多好？ 对， 这咱可没白活。 嗯， 哎，活着一辈子顶好几百辈子。嗯，所以我说吧，这个也不叫唱高调。 嗯， 那我说的。 实话， 都是实话。 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个， 其实谁都有这种愿望。 嗯，对， 哪有没有这种愿望的？ 对呀、啊， 是不是？ 尤其是你说过，这个帮助别人快乐自己，你发自内心的。母亲从小也就这么教导你。 哎，嗯，就是，所以我说，那我要还跟那过去的中医一直那么说啊，阳气主功能，主啥功能不知道？ 嗯， 那不是跟你说一样吗？那我就通过实践。我就一样一样的发现，我就开始研究， 嗯， 这性格就是愿意研究吗？为什么有效研究？ 这一研究就是十年哈、啊， 哎，这一研究十年， 嗯， 哎，然后还总结出九大功能来， 嗯， 那是根本， 嗯， 哎，它是和阴呐、啊、是相互转化的，相互调节的，保持阴阳平衡的，它是根， 嗯， 哎，一通百通， 这真是妙哈、啊， 哎，就是一个理。 嗯嗯， 相似相融， 嗯， 是吧？就像那个洗地剂似的， 嗯， 是吧？ 这妙字当中有个少，啊，就少见、 嗯，对，少为贵，贵为奇， 不多见， 哎， 很多人不知道， 对， 哎、 内阴调节阴阳和，它是调内阴的， 嗯， 哎，调阴阳的， 嗯， 哎，和， 嗯， 就是平衡，能让你枯树开花又一村， 嗯， 哎，你老了，你病了。你没有希望了，让你重新开花又一村。 好，一首诗啊， 这都是拿鸭上架的事儿，这也不是诗人， 嗯、 也没有什么学历。 很多事啊，可能都是这样，像你说拿鸭上架赶出来的。 对， 嗯， 这个什么事啊，有往往都是 有困难 对 逼出来的，就像你一样，遇到了这个灭顶之灾。 对， 哎， 哎， 不放弃，不气馁， 要搞 坚持， 你也够花了。你还扯这干啥呀？ 就是 你干的啥不行啊？ 就是 是吧？ 你卖掉了5000万， 嗯， 这一辈子你都花不了。 是啊， 嗯， 哎，但是我就觉得，人这一辈子啊， 嗯， 真要是都为自己，是不是？就活得也没意义。 就包括现在哈， 哎，顶多吧啊，吃点好的，喝点好的， 嗯、 玩点好的，跟行尸走肉没有区别。 对，叫人过留名。 嗯，对， 嗯， 哎，就是说人和我说过和动物的区别。 嗯， 它就在于有精神和没精神， 嗯， 啊、有价值和没价值， 嗯， 哎，要没了精神，没了价值，就和动物那就一样了。那个之后呢，我还会讲到这个问题， 哦， 哎，我把中医很多未解之谜，我都能够，哎，这个不能说全解开哈，哎，我能揭开一些。 嗯，我觉得你自己的这个经历、经验，再次验证了这个中医的博大精深。 对， 嗯。 实际就是真的博大精深中医、 嗯、 只不过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吧、 嗯、 有人就提出来说是糟粕 对 中医无用论、 嗯、 中医是骗子啥病都治不了